一切亲属啊，悉皆舍利。亲属是过去结的善缘恶缘，这一次到这个人间来又聚会了，有聚有散，聚散无常啊，要看破啊。啊，如果不看破，那是严重的情执。情执，它系缚你在六道，你出不去，而且生生世世的，陷在这个迷执里头，一时比一时痛苦。这些事实真相一定要看破，大乘佛法讲得透彻，一切法心性色变啊！啊，我们讲色变，这个范围是十法界。十法界怎么变的？从心想生。既然从心想生，净念、善念就重要啊。这要从小啊，有人教啊，啊，谁来教啊？诸佛菩萨，受过良好的教育，啊，自己修养成纯净纯善，纵然达不到，方向没错，这样就能生净土。心净则国土净。啊，净土在哪里呢？四圣法界是净土。啊，声闻、缘觉、菩萨、佛的四圣法界。相对的是六道凡夫。六道是染污。啊，成为秽土，严重的染污，现在染污到基础了。那么我们懂得染净的根源是来自一念，一念正，一念清净，一念邪，一念良，邪跟正要辨别清楚啊！我们真的能够改邪归正，转恶为善，不但自己得度了，你有意无意就帮助许多人得度。啊，因为我们每一个念头确实就像贤首过世还阳观上所说的，念头才动周边法界，这一念影响之大，我们没觉察到，佛菩萨看得很清楚。一念才动啊，畜生无尽，畜生是现象，畜生的现象无量无边无尽无数，也是周边法界。所以那些明白人、觉悟的人提醒我们， 无论是有意无意起心动念的，要负责任，不能不小心，不能不谨慎，道理在此地。啊，我们自己迷惑念头，粗心大意，起心动念自己不知道，影响所及全是造业。有些造业自己很清楚，有些自己造的业自己不知道，不知道的多，知道的太少了。我们假设个比喻，你能知道的1%，不知道的99%，这都是事实真相。我们在眼前看不到念头起的效果，是心迷了，心乱了，心丧失了灵敏觉知的大用，变成迷惑念头。对现前的影响不知道，对未来的影响更不知道。啊，看看大自然的运作，感到无比的神奇。其实大自然的运作，那个动力就是我们的念头。我们念头如果善，社会安定，人民幸福，世界和平。我们念头不善，所感到的社会动乱，人心反常，常是仁义礼智信，叫无常，反常呢，不仁不义，无礼无智无信，这反常啊！啊，今天我们看这个地球，反常，无常在任何地方都看不到了，就社会混乱，地球灾变异常，真相了解的越多，越深刻。我们就越容易放下，容易把一切事物看淡，啊，不放在心上了。这是一个好事情，因为事是虚幻的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心也是虚幻的，啊，莫那阿赖耶都不是真的。啊，但是设法界一真庄严是依他而起，身心世界统统放下，那就见性了。所以这句话叫我对亲属不要留恋，真正有智慧要把清楚转变成法眷属，在一起共同修学净土，念佛往生极乐世界，这样将来永远在一起。这个做不到，不可能永远在一起的。一切为一事，皆悉退失。这是说，你在世的时候，你的权势，你的威德，这个时候都失掉了，不会跟着你了。 啊，古时候说你的爵位、你的官衔、啊、你的部署，统统都离开了。福相大臣，他说：“假如你是国王，你所用的、辅助你的这些宰相、这些大臣。”你居住的宫殿、城市，你所使用的交通工具，象马车程是交通工具，现在比从前进步，你用的汽车、用的电车、用的油田、用的飞机，你所拥有的珍宝，你所收藏的，如是一切无福相随，没有一样东西你能带去啊。古人所谓的万般将不去，唯有业随身。你来的时候两手空空的来，你一样东西没带来，你走的时候你一样东西也带不走。人如果常常记得生不再来，死不再去，常常能够提起这两句话，佛家讲的观照功夫啊，你的心都清净了。啊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在这个世界一无所有，清净平等觉就清净。我们迷了，不晓得事实真相，以为样样都是真的，都想拥有，都想支配，错了啊！到这个时候才完全救不到。像般若经所说的，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。可是也有能耐的确定，你这一生所造作的善心、善念、善行，能耐去恶心、恶念、恶行，也能耐去，是你来生的果报。这个身舍掉了，来生呢又得一个身，这个身没有出轮回，叫业报身啊。怎么来的？是你的业力变现出来。西方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愿力无界修行功德的成就。那么在六道轮回的人，在三善道的，他也是累积善心、善念、善行的福德，自然感召的。可是人往往无法控制自己，福报现前的时候，他就放逸了，就趋向堕落了。人之常情，生活在苦难环境里，容易培养他的志气，培养他的毅力， 坚忍的美德，能成就他。啊，享福的时候就坏了。这个事实真相，我们不能掉以轻心，要非常重视它。啊，古今中外这个例子太多太多了。这些是例子告诉我们，成功不难，守成为难了。你能把成功守住，这个难。我们看到中国历史上，秦始皇成功不难了，死了以后不到十年就完了。古人说守成不易，这个话是真话，你怎么能守得住啊？如何能守住？佛经上有一句名言，只要你不退初心，你永远不会失败啊！你永远记住你出发心的时候，天天都是出发心，那个时候你就永远不会失败。就佛门谚语所说的，学佛一年，佛在眼前啊，那种真诚心、恭敬心啊、谦虚心，那优点都显示出来了。学佛两年呢，就松懈了，佛在天边了；学佛三年呢，佛化云烟没有了。啊，学佛久了你就变成老油条了。啊，这就是学佛为什么会堕地狱。这本来学佛都是天堂的，都是到极乐世界的，为什么学佛到最后就到地狱去了？例子太多太多。我们看到了，听到了，接触到了，能没有感动吗？时时刻刻提高警觉，历史就在我们的周边，不必亲自看到，传说天文都是事实真相，不是假的，我们能不信什么啊？念力的秘密里头说，无论是有意无意，起心动念，自己都要负责任。成败的关键不在外头，完全在自己。外面只是助缘啊，助缘它的比例是只二三了，自己起心动念的要占十之七八了。所以我们就知道了，学佛修道最重要的是保持初心，如何把初发心保持住，没有一个不成就啊，而且决定是当生成就，尤其是净土宗。看到别人的好处，嫉妒心升起来了，傲慢心升起来了，啊，憎恨毁谤。不是不知道那个事情好人好，知道啊，他做的比我好，我不服他，我不服气， 那是他有什么了不起？于是就问一回王，是见人之善，无敬慕之心，凡身受苦，妄加毁谤。如是之人呢，则无善念与善心，胸怀之中啊，常是轻夺之心，为师损人利己。故人希望他利，用事恭敬。起心动念都是这样的，没有想到别人。我这个一生来到世间，确实是很可怜啊，一点福报都没有，只有一点点的善念，我一生不记住人。我看到人家比我好，我赞叹，我欢喜啊！我的想法跟别人不一样。这个人有智慧，多才多艺，他在这个世间修福造福，我们在享他的福，我们对他有感恩的心，不会生气。就这么一点点小福，小佛宝遇到佛法了啊，这次真的明白了。从这一点点小佛慢慢让它生长啊，我们自己也有点能力去修复，然后真正觉悟，修复里头第一出现的就是帮助众生求我诸佛菩萨干的事情，那不是别的佛，帮助人求，帮助人求，首先自己求，自己没有求怎么能帮助别人？怎样才能求？放下去求，是张家大师教给我的，要放下烦恼，要放下牵挂，要放下忧虑，要放下一切不善的习气。人发现自己的毛病很困难，但是看到别人的过失很容易。如果是真正有智慧人，他看到别人过失，别人像我的一面镜子呀，我马上照照自己有没有，这聪明人。只是看到别人过失，不知道回光返照，那就造孽了。如果懂得回光返照啊，那个造作恶业的人是我的恩人，我感恩他。为什么呢？他那样一做的时候，我发现我的过失。没有这个镜子照着我，我发现不了自己过失。我要改过自新，我要感恩他。天天回光返照，时时回光返照，三五年的功夫，你不是圣人，你也是贤人了。啊，你没有成佛，你也成菩萨了。所以，一切众生都是诸佛菩萨，都是在我面前表演的，在实现的。我们用这种心态，处世待人接物，进度就很快，确确实实要像善财童子那种持续的心态， 凡夫只有我一个，除我之外所有一切人都是佛，都是菩萨，他在那里表演善表演恶，统统来表演，顺境的逆境的都做给我看，都能成就我，善的我要跟他学习，学习的时候要不着相，不善的我要反省，我就没有，有赶快改过自新，对他无量的感恩。还有一点点没有放下，那就是警惕自己，我们马上解决，我还不是真心，我还没搞清楚啊，真搞清楚了什么都不要了，什么都不要了，一切都要打死他，什么忧虑都没有了，什么妄想都没有了，一切得失一扫而光啊，只有一个名号，一句阿弥陀佛啊，这个阿弥陀佛深深跟阿弥陀佛都连线了，感应不可思议。我想走，我不愿意住这个世界了，你真走得了啊，阿弥陀佛真就在这里，我们今天想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没定不行啊，干扰的事情太多了啊，你有定力不受干扰啊，定在哪里？定在这一句佛号，除这一句佛号之外通通放下了，就不能干扰了，你还有贪嗔痴慢疑他就能干扰你，你没有贪嗔痴慢疑他对你一点办法都没有，所以贪嗔痴慢疑好像打仗一样，我们家里有内奸，外面有强敌，他沟通我们就没法子，我内里头没有内奸，外面再强大太空克不了，是贪嗔痴慢疑要断干净啊，自私自利要放弃啊，魔就不得其便了，你还贪生怕死，魔有方法整你，我的生命不要了，我自己没办法了，没办法他就不来找你了啊！不但他不欺负你，他还很尊重你佩服你啊！你真能放得下，你真正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啊！他佩服你，夜夜晨钟佛接入，他入干什么？颇为众生起神变呢，诸佛如来，华严经上讲的四十一位法身大士，众生有感，他就有应了，那应一定要入境界，不入境界怎么运发呢？啊，这些道理我们一定要贯通全境。前面说过了，入无所入啊，哪有真的有出入啊？真有出入，那与事实真相完全相违背，没有出入，没有出入，为什么说如呢？众生有感，佛菩萨就有应啊，应就是如啊，感要没有了，佛菩萨就离开了，不信那就叫出入啊，不是真的 有个门可以叫你进出， 没有 一体啊。这个事情我们现在看电视的画面屏幕啊，电视里头在这里看到个教室，哎，看到你从门进来了，一会你从门出去了，我要问你，就在电视画面上有没有出？出是在屏幕上，入也在屏幕上，没有出入啊。那我们这个宇宙啊，就是个大屏幕啊，这个屏幕是立体的，随你怎么进入啊，那是你的感触。你要是真明了事实真相，哪来的出入啊？那出入怎么来的？是你分别执着里头有这种感觉，哎呦，是有出入啊。由此可知，这个出入是个妄念，是个妄想，实际上没有啊。实际上，佛法所讲的不二法门。啊，出入不二，先后不二，大小不二，真妄不二，众生跟佛不二，不二就是圆融无碍呀。二就有障碍了，二就有对立，让我们在这个里面体会到的是，我们在宇宙当中跟任何人、任何物、任何事是一体，这个是你真的觉悟了。哦，诸佛如来，普为众生起身边。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又何尝不是为众生起身边呢？我们干坏事是恶报，你看看，让人家看到这坏事怎么得了，做的要是恶报啊。你不是在这里起神变吗？你在那里干好事的，你看到人家的好报啊，这福报别人看了之后，哎，这好事是应当要做。你是做好事做坏事，这人是众生还是佛菩萨？这好像是真的，做得那么逼真呢？不真，那就做得不像啊。你说这些人是佛还是真的造业的众生？如果我看到这一幕，我觉悟了，他就是佛菩萨实现。我看到这一幕麻木不仁，他真的在造业。你是有没有佛菩萨？什么叫佛菩萨？能引起我们的觉性，就是佛菩萨。人也是，物也是，山河大地也是。你看到这个现象，豁然觉悟。佛菩萨是，佛菩萨就是觉嘛。啊，觉在哪里？就不在外边，觉在自己。外面种种现象启发我们，诱导我们，这是佛法里面所讲的真实智慧呀！啊，善巧方便的一个现象，一生当中看了很多次，过去看的时候都没有，哎，这一次突然就。这怎么回事？过去次次看的平息， 熏习的次数多了啊，不定在什么时候再一次去救啊。从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就能够深深体会到熏习重要啊。所以中国古圣先贤教人，教之道贵以专了，学习也是贵以专了啊。佛法讲得更明白，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啊。为什么常识熏修？帮助你定下来一样东西，看的变数越多，你越有耐心。耐心是定力的前方的，长久的耐心呢，自然就得定了，定就能开悟啊，定生慧呀。这么有道理啊。我们看一样东西反复的看，这就是训练耐心。一边看不懂没有关系，不要去想，想什么？妄想，妄想决定不能开智慧。那么现在人产生了毛病，喜欢去研究啊，怎么研也研不出来，怎么救也救不出来，这什么原因呢？你的妄想分别执着没放下，原因在此。一样东西，一本书，一个光碟，你果然天天看，看十遍啊，一天看十遍，十天看百遍，百天看千遍，千天看万遍，你开不开悟？准开悟。一万遍三年多啊，哪还有不开悟的道理啊？啊，然后你就相信古人讲的“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”这话是真的，一点都不错。啊，为什么其义自见？因为你自见里头有圆满的信息。啊，现在在这个经文里告诉我们，我们每一个毛孔，每一个细胞都有圆满的信息，它怎么会不开悟呢？那我们这信息为什么透不出来呢？是因为我们有妄想，有分别，有执着啊。我们每个细胞信息都透出来，能量起作用非常非常有限。如果真的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，我们的信息是圆满，能量是圆满。你想，这不是科学吗？高等科学啊！科学里面求这个没求到，这佛法的现前。可贵的是，你真的搞清楚、搞明白了。然后你好好去学习，学习不是学别的，就是学放下啊，坏脾气放下，坏习惯放下，与自信相违背的统统放下。尤其头一个孝顺父，把以前不孝放下啊。孝顺父母不容易啊，孝顺父母就圆满了，已成佛了。只有诸佛如来，那个孝是圆满的。我们的业障很重，不要说过去这一生所造的业，我们用什么方法能把它消除？无量劫来生生世世，不知道造多少业， 肯定是造的，善业少，恶业多。啊，为什么？啊，你看一个现象，你细心去观察去思维，人学好难，学坏很容易。你从这里你能觉悟啊？我们无量劫来造的善业恶业哪个多啊？肯定是恶业多啊。那佛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一个事实，在法明门论里就告诉我们，我们阿赖耶里相应的善善心所是一个，恶心所26个，超过一倍还不止啊。所以起心动念呢，当然不善的那个念头力量大，善的力量薄弱，没那么大啊。又何况我们外面环境在这诱导我们学圣贤、学佛菩萨，这个缘很殊胜，这是一个很好的环境啊，能够引发你的善心所。那离开佛堂走进社会，那个染污是引发你的恶心所，你恶心所有26个，你要晓得善心所只有11个，哪个力量大啊？学佛的人在佛堂还不错 啊，2个钟点来听经了 啊，可是一走在外面呢，2-3分钟，我们这2个钟点效果就没有了啊。所以这些理跟事我们都要搞清楚，都要搞明白啊，然后你才真正相信，不怀疑了，念佛功德无比殊胜，你真相信。古则有一句话说，念经不如念咒，念咒不如念佛，有道理啊。为什么念经不如念咒？经常都很短，短容易摄心呢。那念咒不如念佛，咒也很长，这一句佛号就4个字，未必就更短的，越短越容易摄心。你看佛教跟我们经念相似啊，特别是临命终时，生念必生啊，一个念头一个念头接10个念头啊，这10个念头时间很短的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啊，这里的确实不会有一个杂念的啊。你从这些方方面面去细心去观察去体会，你就晓得这个念佛法门的时候殊胜啊。为什么释迦牟尼佛特别给我们介绍？一生当中多次宣讲这部经，真正是慈悲到极处啊！让我们助罪消灭，成就多善根福德因缘，这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最重要的条件。用智持名号的方法，3年时间肯定你成就了。我平常教诸位的16个字就行了啊，我们不用佛家的这个高的标准，这个很难做到。咱们放下是是是，放下名闻利养，放下对五欲六尘的贪念， 放下贪嗔痴慢，这样的心态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没有一个不成就。当然你成就的不是别的，就是我讲的十六个字，那是障碍，自私自利、名闻利养、五欲六尘、贪嗔痴慢，这个玩意障碍。只要把这个东西放下了，你的障碍就没有了啊！你一生就成就了。我们明白了，我们要真干，现在就干，今天就干，要认真啊！不再贪念，不再模糊了。只要真干，不单救自己了，也救了你家了，救了社会了，救了国家，也救了世界了。这个功德多么殊胜啊！无比的殊胜庄严，为什么不干呢？我们依靠的就这一部无量寿经，但这一部无量寿经展开来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无量无边无尽的法门，通通浓缩在这部经上，大藏的精华了。诸佛菩萨修行成佛的精髓全在其中啊！我们时间不多了啊，认真学习这一本经够了，不再想其他的了。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这个长时是三年，肯定成就啊！善导大师讲得好，本为凡夫啊，啊，就是为凡夫，一生当中修行成佛。佛有没有能力普度一切众生？有，什么能力？持名念佛，就这个法门啊，能令一切造作极重罪业的凡夫能在一生成佛，这还得了啊？没有一个不往生的。这个法门无比殊胜，能遇到的大福德大因缘，你能遇到，遇到你能不能成就，关键在善根福德。善根是什么呢？接触到了他能信能解，这是善根啊，能相信能理解。负责是什么？负责是真干了、啊、一教修行，一门深入啊，一生决定成就，这是负责，这人有大负责了。遇到之后也有，这善根负责很薄，遇到什么呢？半信半疑，还想着可能有更好的法门啊，他还想广修多闻，这是一种。另外一种呢，事物太多了，家庭在亲情事业放不下了啊，干扰太多了， 不能断心，这是不能成功啊！这是没有福报啊，不福啊！因缘纵然殊胜呢，他这个生不能成就啊。也就是说，他放不下，他看不破。那么现在这个灾难的信息告诉我们，一直有这么长的时间，你想想看哪个重要，应不应该放下吧。啊，短生活是第一，只要自己能吃得饱穿得暖，有个小房子可以遮避风雨，久了啊，我们就像闭关一样，三年念到功夫成片就行了。如果真的这个亲情事业琐碎的放不下，没有关系，你就等于说是放三年假，请三年长假，我来闭关，我三年念到功夫成片，或者这个灾难没有了啊，或者是这个灾难减轻了啊，我还留在世间，你再去搞亲情，再去搞你的事业去，可以啊。啊，什么时候到极乐世界去，你生死自在，想去就去，想多住几年不妨碍，这是真正成就啊。先把自己往生生死大事办妥啊，然后还有身体在嘛，留在这个世间帮助众生，好事情啊，未尝不可。真有这个本事才行啊！佛法了，真的理啊，事实真相要透彻，不透彻，这么小小一点灾难呢，你就受不了了啊！你就心慌意乱了，这个伤害太大了。真正搞透彻之后啊，别说这些传言，事实摆在面前，你也不惊不怖，如如不动啊，你没有妄念啊，没有烦恼啊，没有恐怖啊，你有智慧啊，智慧就知道怎样处理，怎样把眼前的灾难给化解啊？能不能化解呢？没有化解不了的灾难，问题你有没有定力，你有没有智慧，你只要有这两样东西，问题肯定解决了。这两样东西，定力是修行人的功夫，智慧是性德之宝啊！从哪里生的？从定中生的，那不是学来的。事出世间一切法，科学家把它分为三大类：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，全都是假的，非一非常，就不是真的。怎么样彻底放下，把我们的清净心找回来， 清净心是菩提心，平等心是菩提心，真诚心是菩提心，慈悲心是菩提心。凡夫难分难舍，无过于情执，这个东西最麻烦了。可是不放下，轮回太苦了，轮回没有尽头啊。无量界的干这种傻事，错了啊！真正要想去放下，我这些年来常做如是观，生还舍不掉吗？所以往生还是同居图啊，是不是舍掉啊？啊，身外之物放下了，就轻松一大半了。我给诸位报告过很多次，啊，衣服穿在我身上是我的，没有穿在我身上不是我的。啊，钱财放在口袋里是我的，不是放在我的口袋里不是我的。啊，我住的房子，我在这个地方，这就是我的。我出了门，这就不是我的，与我毫不相关。诸位可以试试看，我想能帮助你逐渐逐渐看破，逐渐逐渐放下。一个方向，西方极乐世界；一个目标，亲近阿弥陀佛。啊，谁最爱我？阿弥陀佛。真的不是假的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有人说爱你，你要提高警觉，那是假的。为什么是假的？他用的是三心二意，那哪里是真的呢？只有阿弥陀佛、化身菩萨，他们用真心啊，真心流出来的慈悲呀，真爱呀、啊！啊，十法界里面的诸佛菩萨都不行啊，何况六道？六道全是虚情假意，不上当啊！啊，六道里面的情执，那你可就上大当。吃大亏了。这些没有智慧你看不破啊，没有性命你放不下了。你有智慧，有真心切愿，你才真正能够放下，真正能够看破啊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看看，你得到的跟阿弥陀佛同样的精色身呐、发心身呐，同样的相好，身有无量相，相有无量好啊，同样的福德。同样的智慧，同样的神通自在，往生到极乐世界不难，比证虚陀洹果 比正摄性菩萨、初性菩萨那个地位容易多了。他那个要断烦恼才能证得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只要把万缘断掉放下了，把烦恼扶住就成功了。所以叫待业往生啊。那么我们也可以这样说，十方诸佛世界都是虚妄的，阿弥陀佛的国土是真实的啊，可以这么说。为什么？阿弥陀佛的国度是无边际的，诸佛刹土是有边际的。我们在经上读过，有佛的世界一个大千世界，有佛的世界是两个大千世界，五个大千世界，十个大千世界，有都有边际的，唯独阿弥陀佛的国度没有边际的。为什么？这是自然形成的，都是佛在因地发愿，心量大小不同，到成佛的时候自然感应的就是这样啊，不是人为的，不是想象的啊，是在因地上的愿心。那么起心动念呢，能把自信所生所现的一切现象让它产生变化，即佛在经上常说一切法从心想生，这是指什么？指十法界一真庄严啊，十法界的现象不是自信所生所现的，自信所生所现的是十报土，把十报土变成了十法界，变成六道轮回，甚至变成了三途。谁变的呢？念头变的啊，善念变善道，恶念变恶道啊，谁变的？自己的念头变的，与别人念头不相干，这个不能不知道啊。所以我们一生或者讲生生世世所受苦乐之报，不能怪别人，完全怪自己啊，都是自己愚痴蒙昧，随着外面境界所转，起心动念，起这个心有善有恶，所以把一真法界变成了十法界，恶念变成善恶道，善念就变善善道，统统是自己变现的，但这是不能不知道的啊。那么现在佛教给我们，我们在现前这一段时间里头，这段时间不长，我们应该怎么变？变阿弥陀佛，心里面只有一句阿弥陀佛，口里头只有这一句阿弥陀佛，念念不离阿弥陀佛，一个方向西方极乐世界，一个目标亲近阿弥陀佛，这是善中之善，无比殊胜的大善，我们遇到了 这个缘太殊胜了啊！啊，把握一定要靠自己，什么人都帮不上忙，佛菩萨不能帮助你，你的父母老师亲朋好友没有一个人帮得上，全靠自己，把自己这个心换成阿弥陀佛你就对了，你的问题就解决了。啊，早年我在台中跟李老师学校，李老师常常教导我们要换心的。啊，换心的意思就心里头这些拉拉杂杂东西都把它清除掉，通通换成阿弥陀佛，就换心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心也换了，一切都换了。我们说的是起心动念的一切行为啊，言语行为都是心在那里支配它，在智慧的，我们心是阿弥陀佛，那就全变成阿弥陀佛了，言语变成阿弥陀佛，行为变成阿弥陀佛，这样才必定生净土啊！像阿弥陀佛一样慈悲啊，广度众生啊！我们讲修行，什么是真修行？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中就是真修行。把我的观念、自私的观念淡化，啊，最好都把它忘掉，干干净净。无心即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即是我心。这一句佛号的功德就不得了。那个力量太大了，我们自己用真心来念佛，把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无界修行的功德我们连线就连上了，那个产生的力量多大啊！这地球地方太小了，这点小灾难算什么？我们能明白这个道理，我们相信这句话，只要我们把心态端正啊，不再有邪念啊，不善的东西，有害的东西，有毒的东西，自私自利，这是病毒啊，不能要啊！明文理啊，贪嗔痴慢，这些不善。我们通通能够放下，起心动念都是阿弥陀佛，善中之善了，没有比这个更善的了。这是世出世间所有善法的总纲领、总源头。念阿弥陀佛，就等于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修的善，全在其中。没有能比这个更善的。我们念佛人不知道啊。那我用比喻来讲，大家好懂。啊，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开公司，啊，他的资本就是四十八愿无尽修行。我们今天念阿弥陀佛，我们就向这个公司投资了，我们念一声佛号就投资一股啊，我们拼命念的时候我们就加入股东啊，极乐世界是谁的？阿弥陀佛，我也有份啊，这个一点都不假。我心即是阿弥陀佛， 阿弥陀佛即是我心，十方即是净土，净土即是十方，是一不是二啊。你要真正懂这个道理，他什么都放下了，拼命念阿弥陀佛啊，头一个身体肯定好，身体不健康原因在什么地方？原因在你有烦恼，你有自私自利，你有贪嗔痴慢，你有七情五欲，这个东西麻烦了。这些东西是让你细胞带上病毒，这个病毒的时候给你带来许许多多的疾病，这是你不健康。如果很严重，会给你带来居住环境的不健康，那就是水灾、火灾、风灾啊，地震、山崩地陷等这些，不是没有原因的。啊，这个例子你看，前几年山西小院的馆长40多个人得了癌症啊，医院宣布无法治疗了啊，告诉他们寿命只有2-3个月啊，这些都是消耗的，大家也放弃求生的这个意念，一心一意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，念了1-2个月好了啊，念到3个月说到医院检查没有了啊，问他用什么方法治疗，念阿弥陀佛念好，那并不是想好，是想到极乐世界去，结果他还有寿命啊。这些例子我们看到很多，许多人呢在重病没有医药可救的时候，他就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啊，因为呢寿命还没到，还有寿命，自然就好了，恢复健康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信心念力不可思议。现在有不少科学家已经向这一方面的去探索，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，现在很多人说佛教是迷信啊，瞧不起佛教。我们相信20年、30年之后，佛教不是宗教了，是什么？高等科学，高等知识，他要换衣服了啊，不再披上宗教迷信的外衣了啊，科学家肯定，我相信科学家都要来研究大乘经教的啊，没有想到这里有这么多好东西。我们要记住，在日常生活当中时时刻刻提得起观照功夫啊，它起作用，不是学了没作用。六根对外面六尘境界时时刻刻能提得起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佛说得好，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啊，肯定宇宙万法跟自己是一体，这个观念比什么都重要。这个观念如果你遵守，你什么问题都解决了。地球怎么个变法，对你都有好处，都是帮助你向上提升啊。如果你不了解，你有很深重的情执，贪生怕死，你就往下堕落了，那就下三道了 啊，那真正了解之后，你的心态就转变啊，变成了变成真正像佛那样的大慈大悲，怜悯一切众生，普度有缘众生。所以有缘的就是认识啊，凡是你所认识的众生，你接触到的众生，你都会想帮助他，帮助他最重要的，帮助他觉悟，帮助他明了事实真相，让他在大灾难里头不惊不怖啊，心是定。只要心是定的，一点都不散乱，在灾难的时候就会有诸佛菩萨来帮助他，有善神来帮助他啊！你心里乱了，佛菩萨加持不上，他就不来了，那就随你去吧啊！你是定的，心是定的，是清净的，在中国古人所说的得道者都助啊，谁助你啊？诸佛菩萨帮助，天地鬼神帮助，变法界虚空界万事万物跟我们是同一体，这一体的是这一体叫清净法身啊，佛证的我们有没有？有，我们没有离开清净法身啊，我们迷了，不肯认同佛菩萨觉悟了，他完全认同是一体啊，一体多亲切，佛菩萨跟我是一体，我现在这么苦才能过来帮助我，因为你有业障，必须在这个环境里头把这个业障啊才能消掉啊，消掉之后佛菩萨帮助你得入哎，你有业障，现在佛菩萨在保佑你升官发财，你造的罪业更重，将来堕的地狱越深，佛菩萨有智慧，不忍心来帮忙啊，什么人来帮忙呢？魔王波旬来帮忙。哎，他就是叫增长你的欲望，啊，增长你的贪嗔痴，死了之后到阿鼻地狱就受罪行。他在那里看这把戏。小城里面有玄魔，大城里头没有玄魔，为什么？魔也是佛。他也有佛性啊，不过他成慧心很重，嫉妒心很重啊。你学得很好，他佩服你，他要做你护法来护持；你学得不好，他痛恨你啊，他想尽方法来整你啊，整的手段也是高明。叫你什么自作自受，你还不能怨他啊！你自作自受，这一招很厉害啊！人天之善是基础，我们现在是这个基础没有，所以搞得很糟糕啊！啊，虽然天天在学佛，学佛很多年了。要用佛法的标准来衡量你，你还是个恶人，不是善人啊？为什么还常常起恶念啊？每一天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服侍待人接物啊，还是烦恼习气当家做主啊？这哪能算是善？ 啊，虽然是念佛，这句佛号不起作用，功夫不得力啊。为什么呢？我这个念头一起，阿弥陀佛这个名号起来，我看到一个不如意的事情，心里是想不高兴了，阿弥陀佛就把它压住了，这个佛号念的管用啊，他能把我的习气烦恼控制，这个功夫叫功夫成片。我们念佛人只要有这么一点点功夫啊，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。这些净土法门呢，无比的殊胜啊！连这个功夫都没有，发脾气的时候，阿弥陀佛忘掉了，起不来，一造业。顺境起了贪念心，阿弥陀佛念头起不来。啊，都是随顺烦恼，随念佛不得力啊，就是古人所讲的口念弥陀心散乱，寒破喉咙也枉然，最重要的不去看别人啊，看别人错了，看自己，看到别人不要去想别人，回光返照，照自己就没有。啊，我们看这个念佛人是怎么发脾气，马上觉悟到，啊，提醒自己的佛号，觉悟到，我有没有这个样？那么那个发脾气的人，在我来讲是，他是菩萨，他提醒我。他是我的善知识，他在警告我了。那我怎么样看他呢？不要理由看他。如果你要想怎么样看他，那你就要把他看作菩萨实现来成就我的，那叫无量功德，他真的就是菩萨实现。那为什么呢？境随心转嘛。他对别人不是菩萨实心，他对我是菩萨实心。外面境界不是真的啊，要确定肯定深信经典里面教诲，净身与心转。我认定他是菩萨，他真的是菩萨啊，但是你要晓得他那个菩萨就是这个刹那，这一刹那我见到菩萨，我见到佛了啊！因为有这个回光返照啊，你常常见到这个境界，所以菩萨在你面前是当面错过，不认识他，就跪在什么，你会认识。啊，你真的学到了。像我们凡夫头一个是什么？忍辱波罗蜜啊。我们心浮气躁啊，没有丝毫涵养啊。啊，能忍辱的人心清净。能清净的人心生智慧。没有烦恼，智慧多烦恼少，那就很管用啊！啊，那我们一般人他烦恼多，智慧少，烦恼大概有十分之九，智慧只有十分之一，所以不成比例，它不起作用。到什么时候才起作用？烦恼6%，智慧有4%。起作用，这个警觉心呢会常常起来， 如果能到烦恼跟智慧一半一半，大概往生都没问题。智慧能超过烦恼一点啊，智慧有 51%， 烦恼有 48%， 成功往生净土靠得住了。这个就是什么呢？你能控制，不是说烦恼，烦恼常见，能控制。念头还没起来，还没冒出来，阿弥陀佛，压下去了。跟人呢，没有分别了。在理上讲呢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不放在心上。如果修持上讲呢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你会把每个人都看作佛。佛在发脾气的时候笑我，佛在欢喜也是笑我，佛的一举一动统统笑我，你就学会了啊！任何人都是佛，你说你怎么会不见佛呢？你怎么会不见菩萨呢？啊，会修的人说，一天到晚从来没有离开过佛菩萨，你念念都在受教啊，道业怎么会不成就呢？啊，所以问题在善学啊，啊，你要会学，不会学的真的是。经常讲当面错过是事实啊，佛菩萨没有离开我们的。问题在我们自己会不会呀？如果别人责备我们，是对着我来的，我恭恭敬敬接受啊，不必回一句话，认真反省，由自感知，无自加啊！我有这个过失，他责备我，我要改。他讲的是对的，我没有这个过失，他责备我，是好事，他消我的业障啊！生感恩之心，绝没有埋怨。如果说我没有这个过失，引起我这个怨恨，我错了，我的反应错误了啊！我内里那些烦恼为什么会被他勾引出来？自己一点定力没有，一点都不能忍，小不忍则乱大事啊！大事是往生净土。什么都要能忍，什么都要能守啊，肯定消业障啊！啊，他常常这样责备我的时候，我次次都这个人，到最后的时候，他会对你佩服。这个人了不起，不是普通人，他也会发现。他发现的时候，他得利益。我们不但成就自己，也成就他了。给他报恩的啊，自己成就才能成就别人的，自己不能成就怎么能成就别人？啊，我过去跟韩馆长相处30年，他脾气不好，常常骂人的啊，很多人劝我，哎，你为什么不离开他，另外找个地方去？啊，我告诉他是我的善知识。啊，我要到处另外找人的时候，不见得会找到比他更好的。啊，如果处处都跑，我的心是散乱的，对自己的修学非常不利。啊，不如在一个地方。人到底啊！你们说这个人不好相处， 我愿意跟最不好相处的人相处，我能够跟他相处，就能跟天下人相处。这好事情吗？啊，我为什么去换个地方？道业了，要这样修，才能修得成功啊！没有不能忍啊，没有不能让啊，什么都能让啊！因为我生到这个世界来，我什么也没带来啊，空手而来，将来走还是空手而去啊！世界哪样都是你的，什么人要，赶快拿去，欢欢喜喜的供养。绝对没有丝毫牵挂啊！佛常常教过我，难忍难忍，难学难学，不就什么事都没有了？又何况呢？越学越多啊，越忍，你的德往上提升，学才。得财，学法得聪明智慧，学无为得健康长寿，这有什么不好的？啊，我在这一生当中啊，80岁可以说是一生了，把佛祖这些教诲呀，在我这一生心间的证明啊，是你们不相信，我相信啊。圣经、易经、善人、恶人都平等了，全是菩萨啊，都帮助我们身上的善人啊，圣正善人啊，恶人的是逆正善人，都把我们抬起来了。所以这个时候，你无论对圣经、对逆经、对善人、对恶人，统统是一个感恩的心。啊，感恩报恩，顺境善缘，他们往生善道；逆境恶缘，他们往生恶道。啊，善道的，我们回向给他增福；恶道的，他堕落到恶道的，我们回向他减少他痛苦，这报恩呢、啊。知恩报恩呐、啊！啊，到他觉悟的时候，他就明白了。啊，现在他不明白，他没有觉悟，他在迷惑。啊，所以他为了自私自利，他做了很多错事情。啊，他不知道他是错。传统伦理道德教育丢掉了100多年了，世世代代都不知道，都没有教导。他今天做错事情，你就决定不能怪他。我们还不是得到佛法的熏陶，才有这个缘分亲近圣贤教育，才醒悟过来。我们如果没有圣贤教育的熏陶，跟他们又两样，甚至比他更坏。啊，我们都要想到，啊，然后怜悯心、同情心，你才能生得起来。啊，你自自然然就原谅他们了，而且你要是看到因果的话，怜悯心生起来。他将来到哪去？三途去了啊！本来都是佛，为什么转到那里去？一个错误的念头。我们如果还有错误念头，啊，别人对我们不利，我们还有嗔恚，还有一点报复的一些念头，我们就大错特错。我们跟他一般见识啊，跟他一般见识，你就不能往生， 你就还得继续搞六道轮回。我们怨恨一个人，你有没有想到他会以怨恨来报复我？这就叫冤冤相报，生生世世没完没了。你说这个多可怜，多苦，那不觉悟啊。那真正觉悟了，我就希望在我这一生当中把所有恩怨都一笔也勾掉。别人加给我的我接受，我用真诚忏悔感恩来把这个事情化解，永远恒顺众生，学习功德，把报复怨恨恼怒烦一笔勾销啊。在境界里面学清净心，修平等心，真功夫啊。没有这个境界，你怎么知道你修清净？怎么知道你修行功夫提升呢？你看不出来啊，自己以为很了不起啊，啊，境界一现前，烦恼习气全出来了，这就说明你一点功夫都没有。我在讲习就做过多次报告啊，怎么修法了？天天念经没用啊，天天讲经也没用啊，把听到的所讲的通通能在现实生活当中去转境界就管用了，那叫真修啊，那才叫真佛弟子啊。再大的灾难到面前就化解了，没有了啊，再大的怨恨到自己面前，智慧一现前一转变，变成什么呢？变成感恩，变成反省。连中国圣人都教我们，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，没有教我们去找别人。别人这个不对，那个不对，别人都对，你首先要承认这条啊，别人都对，我不对。你才有机会啊，我都对呀，他都不对呀，那完了，生生世世你们就对了，你们搞冤冤相报吧，啊，没完没了。我在这一生学佛60年了，这里边受用就知道反省自己，从来没有说过别人不对。啊，你们跟我多年的时候你能看出来。啊，受什么样的委屈，什么样的打击，若无其事，我反省，我不对，他们不对。啊，这是解决问题高度智慧的方法，这是真的不是假的。那从因果上来说，我们更应当反省。他回报我，侮辱我，他为什么不回报别人？为什么不侮辱别人？他传给我。佛学经常常讲啊，业因果报啊，不可思议。也许我过去生中啊，我是那么对待他的，今天碰到了他要一报还一报，他给我。那我清楚了，我不能再用这个报复对他，他用这个态度来对我，我再去报复他，来世他又报复我，那咱们在这个六道里就生生世世不就没完没了了吗？那要知道双方都痛苦，何必呢？不如承受了，接受了，感恩。那不但没有怨恨，欢喜感恩，我接受了啊，我过去对不起你的地方也罢了，